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最近呢，我们也是采访了很多的听众朋友啊，他们说了说自己的一个健康的经历啊，确实也真的非常不容易，但是看到他们最后呢都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我们也是非常的欣慰啊。比如说前些时候我们采访的82岁的蓝阿姨，真的就让我们挺敬佩的。 对，82岁的人了，现在吧，她就是走路的时候啊，两个脚非常的轻快。原来呢，她是一个是有骨关节的问题啊，骨关节的骨质增生。还有这个他的这个关节囊有这个炎症，然后同时呢他还有椎管狭窄的问题，同时他有脑梗的时候呢他还有下肢的动脉硬化，所以下肢呢也是这个疼痛这样的问题。他呢就是抗纤维化，然后在家呢再加上啊，就是给这个骨骼补充各种营养元素啊，就是也是我们健康管理方案当中的嘛，骨骼的全面的营养元素。所以这两种方法合起来以后呢，它就是不疼了，腰也不疼了，腿也不疼了，哎，走路非常的轻快。您看，我们雾灵山啊，其实路也不是那么的平，它走路呢虽然是速度慢一点，但是呢脚步是轻快的。 是的，是的，看得出它恢复的真是非常好。另外它令我敬佩的一点就是说，它选定了以后非常执着，而且坚持了很多年用这种方式。 是，其实张主任对他的这个健康状况也是非常了解的。 当然他的这个对他个人啊这个管理方案，他是抗纤维化，在应用了绿色黄金茶色素，后来呢又应用了这个骨营养8种元素的这个补充。所以你看，前面是他的这个脑卒中康复的不错，同时呢这个骨关节也恢复的不错，所以这个强调一点，一人一方，我们一定要结合自己的风险评估来制定自己的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管理方案的指导下应用适合你的保健品，这样呢就会像蓝阿姨一样能取得良好的这个效果。 对，其实张主任的这个提醒真的是非常必要，你再好的方式也不可能适用于所有人啊，所以一定要根据您自身的状况呢给您制定出一个适合您的健康管理方案，但在这之前一定要做一个健康风险的评估啊。 我这个你说这我想起一个电影台词，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但是你记住，你呢只有一个家。什么意思？就是说 经是不一样的。 对呀，我们有各种慢性病，各种这个痛苦， 是， 但是你家的经你就念好，你家你就是一个家，我就是说疾病来说，我们就把我们的病弄清楚。 对， 方法在哪里？ 对， 找到它。 是的，那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呢，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预约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864417。其实说到 这个蓝阿姨哈，真是她的这个岁数呢一年一年的大，但是她的身体呢却一天一天的好，这让很多的老年人真的是非常的羡慕。 这就是这个用成果用结果佐证了科学用健康管理方案指导下的你去保健是可以达到预期这个效果的，因为这里边它的理论基础是医学基础。我们说老年以后呀，它这个骨与关节这个变化，你看有这么几个变化，一个呢是它的软骨发生这个退行性的变化，退行性变化就是老化，一个是纤维化，一个是你的营养素在减少，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滑膜开始老化，另外就是容易发生磨损嘛。你看汽车零件金属对金属那慢慢还磨损呢，更别说我们这个硬的这个骨质。哎，我们第三个变化是骨关节病的产生，尤其咱们女性65岁以后，哎，65岁以前感觉还不错，也没心血管也没不错，通常是在更年期55岁10年以后，女性再加上现在有些女的又胖，肚子又大，她那个膝关节，对啊，你装的东西比别人大，承载的多，所以哎，骨关节疾病多。 它这个里面吧，就是为什么男性听众朋友就是上了年龄以后发胖的不是很多，女性上了年龄就发胖哈，就是因为她更年期以后吧，女性听众朋友雌激素水平下降， 对，跟激素有关。 哎，所以这个时候呢，雌激素水平一下降，保护心脑血管的这个保护神就没有了，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也高了，冠心病也来了，脑梗也来了，哎，然后呢，他发胖嘛，雌激素水平一下降，然后随着他基础代谢率的降低，然后这个女性听众朋友发胖就很厉害哈，所以女性听众朋友这个关节病的发病率比男性听众朋友要高很多。 对，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你说这个一副关节用了50-60年甚至70-80年哈，如果你不好好去保养它去检修它，或多或少可能都会出个问题了。 那是我谈的这个老化问题，就是它是必然的，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用了50-60年它就必须发生这些变化。你看软骨退行性变化啊，接着说，一个是滑膜的老化，一个是骨关节疾病的诞生，还有一个就是关节软骨的改建与修建，再有呢就是我们老年骨的改建与修建，还有就是我们老年性这个骨质疏松的发生，就是你骨头啊，没有那么硬了，人老了骨头没有那么硬了。所以呢，结合这些生理病理这个特点，我们针对性的去保健，我们的靶点啊就会非常准。你看，第一，你怎么去抗炎？第二，你怎么去抗纤维化？第三，你把你丢失这个营养素怎么去有效的补充上来？当然，大家都知道，哎，一个最简单的，我去吃氨糖，我去吃钙片，可是你补进去了吗？还有一个路径和方法问题，我们是要这个注意的。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老年人啊，不管你是男性还是女性，记住在骨的康复这一块不要忘记补肾。肾主骨生髓，对吧？我们的头发，我们的牙齿，我们的骨关节，你看肾出现了问题，我们总说腰膝酸软，你再把这个肾气再补上去以后，这是一般人不太注意的。我是就着腰说腰，哎，光想这个问题。如果你看再用一点这个我们介绍这个名贵这个中药金盏花，把你的益肾气益上去，再加抗纤维化，再加上那个骨营养八种营养元素，会取得哎想不到这个结果。 确实很多人体的一些脏器官也好，或者说骨关节也好哈，它的一些病症呢都是由于纤维化造成的，因此呢抗纤维化呢确实是一个最基础的做法。那么在8月份呢，我们从1号开始到31号，在这个期间我们将举行抗纤维化科普的活动月。如果您购买呢抗纤维化的一些产品以及一些连带的抗纤维化的健康产品的话呢，都将有超额的优惠以及赠送活动，那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参加。如果您想咨询这方面的情况，别忘了在早晨8点半之后赶快拨打电话啊！8月份啊，大家不要错过。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 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时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蜂蜜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咱们会经常说一句话，就是人老呢腿先老哈、啊。那也就是说呢，岁数大了，或多或少呢骨关节方面都会有一些病症产生了。但是有些人说了，那改变这种现象的话，比如说补钙呀 等等的一些做法，那抗纤维化又能给骨关节疾病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好的作用呢？ 你看，我们说关节这个老化啊，不管是我们腰椎上的，还是狭窄呀、还是这个膝关节的。还是踝关节的等等这些问题呢，我们说它都有一个病理改变，是关节软骨的纤维化。我们正常关节这个软骨呢，它这个是这个浅蓝白色的，而且是半透明。你看我们吃那个棒骨，哎，它透明的是吧，光滑而且有光泽。从性能上来说，它具有这个耐磨、传导关节这个复合、吸收震荡和润滑关节这个功能。一般的这个就认为啊，关节软骨就是说你要是损伤了，它就没有再生能力，一旦发生破坏、变性或者这个损伤，就被我们说的增生的纤维组织所代替。成人的软骨它是通过无丝状分裂而成长的，那么关节软骨这个受损按它这个程度，它呈这个不同的反应。如果这个损伤没有累积关节下骨或者软骨外膜，那么只显示轻微的这个增殖。如果这个损伤已累积软骨下骨或者软骨外膜，则这个损伤的部位就很快的被这个纤维组织填充起来。我们老年人这个关节软骨由于这个生长停止以后啊，软骨继续这个负重，负重就是我们拿重的东西嘛，那么摩擦逐渐这个软骨啊，它就变薄，表现为这个增龄性脂质空泡增加和这个细微丝的丝状这个纤维，那么细胞数量啊、弹 白啊，还有这个胶原纤维的合成啊，它仍然是不变的。但这个时候我们从这个我们说四硫酸软骨素转变为六硫酸软骨素，与这个硫酸这个角质细胞外这个脂质也会随着这个年龄而增加。由于反复的机械性化学性这个损伤符合这个传导这个紊乱，就加速了关节软骨的这个退行性这个变化和退化。通过代偿性这个修复，代偿性这个修复就是是软骨下这个骨质增生，我们说这骨髓形成，就形成了关节边沿和关节面的这个增厚、纤维化、变硬和这个变形。损伤这个关节软骨呢，也可形成一个小小的凹窝和这个洞穴，这个滑液呢，这个从这儿呢就进去了。那么在关节这个下面呢，骨内呢就形成了这个夹的这个囊肿。你看这个肿是怎么形成？就这么形成的。那么经常磨损这个就是软骨这个骨质呢碎裂，烙入这个关节，形成这个结鼠，关节鼠。就是这个鼠哪个鼠？老鼠的鼠。它是游动的。那么这个关节囊呢，也在老化和反复创伤下呢，就出现代偿性的肥厚、纤维化、骨化。所以在解剖学上就会出现关节间隙不对称狭窄、关节面硬化变形、边沿性这个骨刺或者这个骨桥、关节面这个下囊肿，以及这个关节囊游离体和关节囊这个骨化，关节腔这个积液等等，就出现这个反应，表现在大家身上疼痛、肿胀。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为什么说要补充骨营养元素呢？因为靠我们人体这个吸收，我们是不能再去修复它了。你要是缺少修复这个材料，所以你补充一点骨营养素，同时你再改善一下血液循环。再把多余的纤维组织增生，我们老说抗纤维化、抗纤维化，你给它抗掉，这个其实我们对这种慢性损伤是有这个修复能力的。 看来很多的老年人的骨关节出现问题了，实际上呢就是出现了纤维化，然后呢它会有一些什么骨刺啊、积液啊、疼痛、麻胀啊等等就会出现了。 对，再一个就是除了纤维化，就是骨营养的缺失。 对， 然后补充上，你光抗纤维化、抗炎。可是你没有这个修复这个材料，我们说这个硫酸软骨素，还有这个钙，还有氨基葡萄糖、维生素，还有矿物，这些不够的话，你没材料也修不好。 是的， 所以必须是抗纤维化， 对， 加这个维护骨关节的八种营养元素。 那么如果大家对于抗纤维化也好，对于维护骨健康的八种营养素哈，有这些方面，如果你有问题要咨询，想更多的了解的话，在早晨八点半之后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电话88864417 88864417。那实际上刚才从这个蓝阿姨她的这个典型的病例当中也看到哈，比如说像椎间盘椎管狭窄啊等等的，像这种病症抗纤维化好像也有一定的效果。 那个她病理改变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说这个老年人这个腰他承受了一辈子这个压力，所以他这个是最容易出现退行性这个改变。你看现在退行性改变也很，现在几乎变了流行病。一个我们就是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间盘膨出，还有这个腰椎管这个狭窄。你狭窄如果仅仅在腰这个局部就没有问题，但大家记住，你后边像这个椎管膨出的时候或者突出的时候，你会压迫这个中枢神经，还有一个你会压迫这个椎间孔出现的这个坐骨神经，这样呢就完全影响了大家的生活。你看有些人这个腿痛，这个腰痛，然后躺不能躺，到医院呢，医生这个片子给一照，老年性的退行性改变，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们可能有时候去按摩按摩，但是我告诉大家，腰椎间盘膨出或者突出，你不要乱按摩。对于那个没有一定这个解剖知识或者受过系统性医学训练的人，有可能给你造成这个加重。我们说这个，你看我们说人这个腰这个椎间盘呢，它是我们身体这个负荷最重的部分。你像正常的椎间盘，就是我们说青壮年的时候，你是在富有弹性和韧带， 而且具有强大的这个抗压能力。你看一般的这成人啊，平卧的时候这个腰三这个椎间盘压力为这个20公斤，我们坐起的时候，就是从座位到起来的时候要达到多少，你肯定想象不到，要达到270公斤。 哎呦，这么大的负 压力，这么大。 嗯， 哎，它那个椎间盘，它那个是一个密封圈，纤维环密闭着呢，中间是这个髓核，而且那里没有血管，它的营养都是靠那个骨柄，就是那骨椎的那个椎体啊，往上里边渗透呢。我们老年人以后血管循环差了，营养不均衡了，骨需要的这个没了，再一个损伤这个纤维化形成了，所以这会儿就容易出现问题。那么对于这个不管是椎管狭窄还是腰椎间盘膨出、腰椎间盘突出，一方面在保守啊，只要我们选择保守治疗，你就我给大家的方法就是抗纤维化，还有一个选项用这个中药这个金蝉花，因为它益肾气，当然这里边是细胞分子学，其实我今天就不讲。再就是补充骨营养这个元素， 嗯， 还有再一个选项就是用这个3七豆种，我们说这个亚翔那个古方，因为它是活血化瘀，我们这个损伤啊都是这个瘀它有时候造成的，你有三个选项，至于你用哪一个选项，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哎，去和工作人员去交流，因为我这时间是有限。 好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那刚才呢，这个张主任也提到了很多的这个健康管理方案啊。当然，这个方案呢，肯定是因人而异，根据您的病情的状况选择不同的方案，这样才能够做到这个有针对性、有的放矢哈。目前呢，无论是我们骨营养元素的这个方案，还是金蝉花的方案，以及呢杜仲啊三七这个古方的方案，正在举行非常难得的体验活动。那凡是打进电话的前20名听众朋友，可以根据您的要求体验不同的方案，所以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大家8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和8886-4427。 对于老年骨病呢，最后呢我给大家强调一点啊，一定要有耐心，因为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我们一天一天年龄在增大，我们的营养吸收在减退，我们的循环和氧化能力啊、代谢能力啊，它都在下降，大家一定要耐心，因为你在临床上无非就是这个手术治疗和这个保守治疗，我们仅仅是靠药品想去治病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上策。你看我这就有一个例子啊，一个阿姨呢，她患有这个严重的骨质疏松症，那骨质疏松那你就补钙呗，可是她一直也没补进去。那也就是今年的这个4月啊，她听到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骨营养元素这个补充以后呢，她后来也应用了这个方案。她骨质疏松到什么程度，打个喷嚏就会骨折，这听起来好像是笑话，可真就这样。哎，孩子也很孝顺，就也给他请了这个保姆，一直在伺候他。那么在他个人这个方案里边，别人用这个骨营养元素是1天2次，后来呢我们根据他个人的情况就给他加到1天这个3次以后呢，哎，就是用了这个4个月以后，哎，就能下楼活动了，那么用了5个月以后呢，哎，他就能到超市去购物了，到了6个月以后呢，他直接也把人家保姆给辞掉了， 效果非常好， 效果好，辞掉了一个保姆的这个工作啊，儿子呢也在国外，就非常也安心，也给我们打来了电话，表示感谢。 这个故事确实让人充满了信心哈，但是不管怎么样的，病来如山倒，病走如抽丝啊。所以刚才张主任提到要有耐心，但是如果真是选对了健康管理方案的话，确实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作用啊。人生易老天不老，年年辞旧迎新，今又辞旧迎新。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不知不觉又到了2018年的12月。2018年您还好吗？养生之道节目真心祝福您心情愉快，身体健康。感谢您一年来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